锵锵三人行，诸位好，欢迎咱们这个八十年代查建英老师啊，徐子东老师，你们俩呢是老相识，但是今天是要演这个红与黑吗？ 为什么就把我定格在八十年代？不太公平，我就现在活在2006年。 因为我认识你是因为你这本书八十年代这本书咱们才认识哈，所以啊你就给我留下一个印象，我觉得你是有文化的。 还戴副眼镜。 对，我这假文化。所以我就想找找你们两个有文化的呀，说说一个事儿。我啊这两天呢就觉得有点怎么说呢，很想请教一下你们，咱们说说这个博客。最近出了一个事，就是这个女演员叫个萧琼的，在这个博客里，这大家这几天议论的沸沸扬扬的，就说反正就是无外乎就说这个导演呢追她，然后呢就说以这个拍戏上戏啊为这个代价啊，那意思就想换得跟她上床发生关系，结果呢被她拒绝。然后呢他就写了这么一个东西，现在这个导演比如发了好几次什么律师声明了，就要告他诽谤，告他诽谤，闹得沸沸扬扬的。我的第一个感触就是什么呢，是非先不论，我就说这个话呀，这个人类的这个语言呐、啊，损人你知道吗，就是说能损到、 啊、就是跟贴上去骂他们是吧， 啊，骂导演的也有，骂演员的也有，而且这个话呀他这个我简直觉得有一种炫耀的快感你知道吗，他这个、这个损的，我自己看 语言的狂欢啊， 真是狂欢！你不这就说是这个说话能难听到一个什么程度？你比如说说这导演哈，说一看你那鸟样你就有性病，你老干这事儿，早晚你得艾滋病。这个，然后还有爷爷骂那女的，说讲老实话，就你这外形上戏还真的是受限制。然后又翻回头说这导演，哎呀你什么眼神啊，长那么难看你看上他，我真为中国电视剧担忧啊。 这叫平常在饭局里你都能听见这种话。 哎呦还有。 倒是很真实。 还有的人你知道这索性你就发现还有的啊，他什么都不理了。 嗯， 你就看见二十几个。臭大粪，臭大粪，臭大粪，你们全是臭大粪。 这是利用电脑技术，它不是一个一个打上去的，对不对？ 就重复， 它就贴上， 这次这个我倒没有看很多，但是这件事情知道，我觉得有点无聊，说实话。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嘛，当然是真假，这是一面，就只有当事人知道。但是有没有必要把一个隐私的问题拿到公众里来？ 这个萧琼啊，这个也说呀，感觉是一涉世未深的少女，她很委屈。说是你看我博客呀、啊，不就是我的私人日记吗？我就把我的心里的东西我写出来，我哪想到你们会引起这么大反应？你们都骂我，哎，怎么？ 但她没有想到她的博客是登在哪里，是新浪是哪里？这是很公众的一个空间呀、啊。谁都可以进去看。 他的意思他没想到。嗯。 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是一个私器公用，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是个公器私用。什么叫公器私用，就他因为博客普遍流传了嘛。流传了以后他变成一个公众，就像你说的他是一个公众的语言那个空间了。可是公众语言的空间他却拿来泄私愤。 嗯。 对不对，我们班上我们两个同学不好，我看你看不惯。然后我就知道你有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可能外面又有个女朋友，这种本来是非常私人的事情，我不是说假装了，我就实际在我的日记里写下了， 嗯， 对不对？但是我其实是泄私愤，你知道一般的公器哈，比方说你报纸、你电台、你电视台，我观众来信，我读者来信，你会马上鉴别你这个事情值不值得我在报纸上给你登出去， 当然了， 给你讲， 嗯， 你要是说你跟你邻居吵架。什么他男朋友女朋友骂几句话你就不会给他登，要是他邻居拿刀砍你，你就马上报警，你就给他登，对不对？ 你好比像干我们这行的， 嗯， 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人说什么这个博客实名制啊，你比如我在这儿我就觉得你说话得负责任，那跟匿名就大不一样了。 他又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匿名他是可以发泄的，就像比如说在美国看心理医生， 嗯， 他这个医生要担保你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私下的，他有职业道德不能传出去，那么这样这个所谓的病人他才能放心的讲他心里哪怕是最阴暗的最见不得人的最不愿意公众化的事情和话语他的个人经历。但是现在我们等于用一个 我们在博客国民的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他你在上面感觉到最下意识的见不得人的私人能讲的话全部到这儿来了， 放大，而且随便看，等于心理医生的档案啊，所有的病人档案随便一敲击，你进去都看，而且马上跟着对这个人的病状种种病状发表见解，而且你的病状也拿出来放大，这就混淆了。我觉得这里面 仔细想想，这蛮可怕的哈。这个要是人人都这样，在世界上谁没几个仇人敌人呢、啊？或者说对你不喜欢你的人 呢、啊？我跟你讲，徐老师，这个2006年呢、啊，这个现在他这个统计啊，中国的这个博客6000万，预计到2007年会到达1亿，就是说有多少互联网用户就有多少博客。你说为什么这个事情很可怕呀、啊？就是像你说的呀、啊，这玩意儿，人总是有私人生活的，对吧？比方说，我们同事过个生日，喝醉了酒，也许跟女同事会搂搂抱抱，或者说有些时候开个玩笑，谁知道？还有，我就是我举例子，这玩意儿我都害怕，人人自危啊。 嗯， 说有一女主持人嘛，她原来的同学，女同学，把原来两人照片都登出来，跟大家披露她过去有什么样的婚史，跟谁谁谁结过婚，跟谁谁怎么怎么着。你说这事儿？所以我们昨天开会还有一人说呢，说是谁说过，毛主席说过，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你现在你完全可以说，你也可以利用博客来整人，是不是啊？我要想整你那可太容易了。 嗯，这里面我觉得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快的这个把所有的事情道德化，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在，我不是说社会是需要有道德这个东西，我不是说完全反对，但是要在一个文明的基础上有来讲道德，没有一个还没有做成文明人的时候，你先来讲道德，那最后结果就是大批的人在那儿做道德裁判、道德采罚，而尤其是这种道德制高点，你站上去以后就很没有办法理性的去讲这个事情的复杂性、它的多面性。有很多事情，生活中很多事情不是黑白分明的，而道德的特点就是把所有事情分成对错啊，你错我对。 确实啊，在这个几百万的点击率当中，他们做过一个统计，就是说大概1/3的人是像你说的，就是说如果说用道德的立场去评判什么，那至少还是处于一个怎么说呢，还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表个态，这是1/3，对吧？还有1/3呢，就是说极端的，这些极端的你看到的，就像我说的，最后臭大粪臭大粪臭大粪，你们加一块，你们全是臭大粪。 嗯， 你感，所以我当时感觉，我说这玩意儿是 暗户，你是活该， 是痛快啊，他是痛快啊，就是你这个事儿啊，其实变得不太重要了。他心里就像弗洛伊德，你说对啊，这家人抒发呀、啊。我反正我 所以其实40年前的运动也是 对，他生活中有很多压抑的地方，但是有很多压抑他是不能找到发泄的渠道的。 你看你们两位都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啊，我觉得怎么咱们中国过去有句话叫这个劲儿往一处想，心往一处使哈、咱们还真是有这传统。 对， 你说这博客我都听他们讲，没听说在什么欧美国家这么火，到中国就是全民运动。哎，而且呢，就主流媒体，夸击，你看历次的这个事情，我甚至觉得啊，成千上万个博客，你怎么知道某人，这也不出名，某人某一天写了什么呀？那没准就有的那个编辑记者是不是整天就琢磨这事儿呢，在上面找，嘿，他写这事儿有意思，砰登到报纸上，然后又引来更多人去看他这博客。 他这里面有一个寻找哪个什么话题是会预计点击率高的，这个为什么跟欧美社会还是有所区别？我觉得文涛刚才可能说的这同样的事情，好像在比如说在美国，本来博客这东西从美国传过来的，好像就没有听说有这么大的这种事件，一个性骚扰。按说性骚扰这个问题也是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多元文化这种国家里面传过来的，但是好像事情到了我们这儿，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特征、文化特征就有一种中国特色了。比如说有文革，有语言暴力，语言暴力非常强烈的 语言暴力是一个特色，还有呢，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炒作也是西方传过来，但是这炒作集中在娱乐问题上，跟娱乐界有关，或者跟娱乐有，因为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是 不能碰， 或者不能碰，或者是他觉得比如碰了要出事儿啊， 对， 说不到头，那么就找可碰的，娱乐是最可碰的，又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那么抓住这一点，无限扩大。然后这种人，他跟博客是同样的载体，我觉得跟你刚才说的，其实你开始的观点，我其实是同意的。它是一个个人表达的空间，因为为什么在中国一下子就火了？ 就我觉得跟这个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个人表达的渠道还是有限有关系、 哎、你就是说我们搞新闻的都知道最关受人关注的俩题材就是性与政治、嗯、 对就这两 那你政治不敢碰吧于是呢你看就是全民溃淫就开始就显得性啊特别突出 你在美国呢这两个东西呢它有发泄它性的渠道很多它性的发泄能量没那么大还有他对名的那个渠道也很多他对名人的那个制约啊谴责小报就一大堆的监督那些娱乐圈所以他这两美国的在网上流行的词是恐怖啊宗教啊堕胎啊你看这个跟堕就是 政治也是 跟 伯克比如政治的事件伊拉克事件那就很有名 的他们美国的大众关心的是道德的宗教的这种事情反而因为他主流传媒所以总括一句话可不可以这样总结凡是你主流传媒不能概括的东西他在伯克里就蓬蓬火火的起来了 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除了你说的这个之外我确实觉得这个性啊现在在国家在咱们整个国家是个泛性的这个一个社会你觉不觉得 从一个禁欲原来几十年的禁欲走到另一个极端 电视上、这个、你看我现在每天晚上看毛片华大各个电视台那个医疗广告 弄出来了 全是 不是他讲的是那个医疗广告、 哦、医疗广告 他每天晚上在家看毛片 电视台播的毛片性呢还有你哎徐老师我跟你讲就说是这什么叫前流行语言呢最近有人给我发一个全世界知道吗最短的短篇小说最经典的短篇小说听说过吗 没有 只有十个字这十个字呢是李白的一首诗但你要分开来啊床逗号把床前明月光啊把这个钱改成金钱的钱床逗号钱然后明月一个逗号然后光光着身子光着然后呢疑是什么呢一个逗号失怀疑丢钱了失去了啊地上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爽这是最经典的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倒真想起啊就现在这个就网上我看这些骂他们的这些精彩的语言呢、啊让我想起就是说人们常常提到的这种狂欢所谓的叫秽语狂欢你说这个有我在武汉读大学的时候啊武汉人呢其实很热情的都很好但是就像任何地方一样也有一些市民呢爱说脏话这个说的呀非常精彩比如说我就坐公共汽车我很多次坐公共汽车都听见这个俩武汉市民在那吵架然后吵到后来你就会感觉到啊他两个人是在向周围的人呐、啊、 炫耀 他的这个语言技巧他是很有快感你比如说就是说谁踩了谁一脚啊比如说一个男的踩了这女的一脚这女的一抬眼一看呢个爸妈你三条腿都攒不稳就三条腿都站不稳这男的你知道就跟那个文人对对联似的这男的一看个彪子样的你三只眼睛都砍不清不就你三只眼睛的你看他俩人说到最后啊 这三条腿我明白三只眼睛怎么 这不能解释都 还没明白 俩人说到最后笑起来了你知道吧笑着比赛着整个车厢真是狂欢其乐融融听着这俩在这儿炫耀口才 那说明 而且把男女有别也都带进去了这其实很有文化的它是草根文化呀 那你说我算草根吗 看你怎么解释了你自己把你定位为 我的观众不允许我是草根 还是 我是心腹阶层那我这心我所以我觉得从我个人体会哈我那天这个感觉了一下就是你知道啊这个人说话这个要是不负责任没有风险其实你本性当中的很多隐秘的东西啊甚至是你认为是变态的东西会极大的释放 任何对 你比如说我有时候看见一个新闻你看啊当我知道我可以加一个帖子可是没人知道是我说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也会骂脏话我体会过咱们过这个滋味因为无所谓叉叉叉叉你妈的或者什么的哎 这没事啊，平常咱还是正人君子啊。 对对对，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就文革开始的时候斗老师的时候，有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开始的时候呆掉，就是觉得怎么有人打老师。嗯，但是几次以后他发现他也能在这里边丢一个东西，嗯，是没有不负责任，虽然人家甚至有人还喝彩，几次下去这快感就来了。这个道理是有点相似的，我觉得人性的东西，社会是进步，人性不会进步的，人性只是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 而且我看这种压抑哈，就是说他表达起来会不同。比如刚才我们聊天说，你讲起日本人不压抑吗？那他们日本人是不是就 更 那他们要出办了博客那还了得？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我就想起你说日本，我想起来就是三四十年代，大概我们就我偶尔看到周作人有一句话，大家说起周作人好像他都是汉奸啊。嗯。但是他有一次曾经被日本人问，就是他也娶了日本太太嘛，你对日本文化怎么看？他就回答一句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怎么你们讲日本文化，我怎么只看到日本武化呀，就是文武啊，他说就武化，当时是军国主义的日本，那就是那时候的日本整个国民都有一种军事化的倾向， 对， 全民武化、 啊、所以这里面他 发泄的是一种很粗暴的进攻性非常强的把对方看作妖魔的这么一种倾向。这前些时候我这个作家这个朋友哈，这个阿成也有一篇访谈，里面他也谈到就是要文化不要武化，用同样的词，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搞政治运动整人，整个把文化自我毁灭之后，剩下的就是一种军事化的一个社会。那么虽然好像看在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好像是新人类新一代，他们也没有经过文革，但是他潜移默化这个基因，整个社会语言的暴力，你让他用一个你说是博客其实可以是一种民主的载体，但是这个人没有变呀，这个素质还是在那，他潜意识里的暴力倾向没有，他的语言还是以前那一套，一出来还在那儿，还是你说这道德，这么小的小孩有一种你听出来一种街道就是这个叫什么街道居委会大妈的这种道德道德腔调。 你就想起鲁迅那个话，就有个人蹲在地上看着自己吐的痰，很快就有几个人围上来，很快就有一大批的人，最后那个开始吐痰的人就拼命往外挤要走掉，后面不断的有人围上来，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现在就是堆着他这个事情，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 而且就是我的亲身体会，还有一个这里边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也是看一个人写的文章，他讲到一句话，就现在这个中国社会啊，这个或者说整个世界，什么东西太快了，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做节目《锵锵三人行》，为什么老犯错误呢？因为啊，你表达的速度比思考的速度还快。嗯，你明白吗？你比如在网上也是这样，你想都没想呢，我看一个事儿，第一冲动，第一个什么，哐叽就说出来。比如说咱们交朋友不会啊，你有什么事儿，我会想一想。或者说你要比如说你要负责任的，好比说你是主持人，今天要讲什么话题，你要想一想吧，想一想你才能说吧。但是你想要在私生活里，可能你一说我就 GMD 怎么怎么着了，你知道，你其实你比如说讲老实话，我现在还保留着很多观众用手就不没人用脚了啊，就用笔写给我的信。为什么呢？就是他费这个功夫啊，写 跟上网不一样 啊，你上网那个你会看，但是你不大会留，因为呢他好像也就是一想碰击跟你说这么一句，就是你知道吗，你比如说网上的那个跟帖，请问你想过一秒钟吗？想过两秒钟吗？没有想过呀。但是你要是署名发表个文章，我们可以相信徐子东他是思考的结果。 对，可但是问题是你发表文章的报纸，你在选择网上的一个东西拿来做热点炒作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这里边应该有个责任。这是 这 样说。 批评我们媒体了。 但为什么不想呢？为什么来不及想呢？这还是我们那个朋友以前讲的一句话，黄子平以前讲过，说作家啊被创新这条狗追的连撒尿的时间也没有了，现在我们全体的传媒人被收视率被点击率这条狗追的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 没错没错，最近我们收视率又创新低，所以我老是憋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贾老师，您有什么看法？ 对，我就是说呀，虽然平面媒体是大家基本上都是用真名，但是我觉得网作为一个宣泄的一个空间， 用这种匿名制还是很有好处的，给大家留一个渠道，它可以就像平常我们不用都是要打上领段穿上西装以后你讲出来的话都是官样的话， 是是是， 都是你觉得体面的话，你自己真实很多想法有时候就伪装起来了，就没有讲，那么这其实出来的是一个不真实的一个现实。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跟一个人的书房一样，整个社会的文化空间既需要抽屉，那是书跟报纸，也需要废纸篓，对不对？我们叫的好听不叫垃圾桶，叫需要废纸篓。 我刚才说的文明也不是说大家都要永远西装革履，就是说你要，但是你要有一个分别的概念，要区分隐私和，比如说在卧室里说的话，不要到广场，不要到会场上去宣传，用高音喇叭宣传，是吧？但是卧室的空间是要有的，就在卧室里的讲话是人的很基本的需要，要有一个空间让他在那儿讲。一旦这个隐私事件变成公共事件，他是有权起诉的。 对，就是说我刚才说这个中国博客第一案最后的这个判决，就表明现在中国的这个法院认为你这个博客实际还是公开的。就是说啊，你看，这个博客日志中如含有危害国家、危害什么社会他人合法利益的内容，就是一种传输有害信息的行为，有关单位可就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可以追究法律责任。但是你说的对，就是我原来也觉得，就是说总要有一个地方嘛，胡说八道也行，其实我也喜欢，但痛快嘛，乱骂人发泄，也许犯罪率就降低了，对吧？就跟看毛片是吗？不是说就是强奸案就降低了。 对， 可是你知道现在就说，对，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一下子变成了个公共事件，你这个就不得了了，就它不光是在它的范围内，主流媒体开始当话题了。当话题，事实上你是对当事人造成很多问题，而且就是说想找人， 它成为一个事件，大家可以把它作为研究，但当事人你得有一点法律上的质疑。 你看欧洲有人写那博客，写自己的性爱日记，按说也很干什么的，但是没有报纸发，好像也社会上也没什么人知道，就是有些人他去网上看， 他不如我们这样有文化，我们这个文化作品的力量比较大。 对，你像咱们。